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。出发时还很明媚的天气，穿到湖心的时候，云团却涌上了头顶，湖上的光线也暗了许多。舒子云回头望了一眼在船尾驾驶着快艇的武刚，在他的身后是一条长长的白色的水链，像是铺在暗绿色水面上的一条道路。舒子云对坐在旁边的红鱼说，要下雨了。红鱼的兴致很高，他说，好啊，那就来个雨中的湖游吧。从离开小岛的时候，红鱼的兴致就非常高。上船的时候，他将一顶遮阳帽拿在手上，一弯腰对舒子银做了个请的动作，那感觉好像是他们即将登上的是一艘英国客轮。舒子银扑哧一声笑了起来。红鱼仿佛受到了鼓舞，继而做出在吻他的手背的动作，然而舒子银闪开身跳上了船。舒子银对着红鱼笑，他好久没这样开心了。舒子银在密室里已经住了三个夜晚了，只在白天到阁楼上去坐坐，但对着稿纸，他的论文却毫无进展。阁楼上已经被染上了烟草味儿。这是武刚和小胖子在这儿守夜的时候污染的。三个夜晚了，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。他们的胆子已经大起来，甚至可以在半夜从阁楼上走下来到厨房里找东西吃了。这是昨天晚上的事。小胖子拿了酒肉往阁楼上走的时候，感觉脚下一直踩着软绵绵的东西，俯下身看楼梯，什么也没有，但是一迈步又是那种感觉。红鱼今天早晨听说此事以后，骂小胖子酒喝多了，可小胖子说当时还滴酒未沾。看来鬼魂之谜没有解开之前，舒子银是不能回到阁楼上去了。为了给舒子云解闷儿，红鱼提出今天到湖上去看看。坐上快艇往岸边的方向去，由景区已开发出来的四个岛，那分别是犀牛岛、红叶岛、鹰嘴岛和佛光岛。这四个岛加上岸边山岭中绵延十多公里的旅游区，便